因为这个场地它还是有一点出入的管理，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要记得把卡片挂牌，每天进出的时候带身上，免得被人家阻挡或者盘查。那刚刚下课的时候有几件小杂事啊，再跟同学睡来睡一下，就是有同学在提议啊，说我们这个学习的同学们要不要去建一个群之类的。那我现在我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啊，我的个人意见是非常讨厌这种事情，因为我们的过去的群里面，比如说曾经有一个马绕的群，然后有一个小红书叫陪人家问他生病的群，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有一个庄子的群啊。但是我在中药的在中药这边的群呢，就是你知道会有一些那种好像只没有自己本身也没有学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很想好像跳到水里要抓一根浮木那样的人，就是乱问他生病要怎么办，然后就有一些有教主病，然后一些神经病跳出来，然后就告诉人家要怎么办，然后那些跳出来然后讲话声音很大然后很用力的，就他要看得越错他就越坚持己见，说我这样一定是对的，然后就开始胡说八道一堆东西，然后就等于在里面形成他自己的信徒或者小宗教，就有很多的这种教主型的人，然后在里面乱搞，然后那当然群主一个群主是贾家，一个群主是小胡，然后就把这些人给，原来是说看他们，小胡原来说没关系，放着他乱讲，反正久了大家就觉得他就会知道他不行了，就发现说啊，他乱讲，但是一直有听众乱听，啊，就是良币没办法驱逐劣币啊，然后反而劣币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呢，就买药群跟那个买药群跟那个。什么小胡那个群啊，就都把那些人踢掉了。但是你知道，踢掉那些所谓的神经病大魔王啊，也不是很有用，因为像小胡那个人也是，就是对病人有时候随便乱听两句、乱开药，然后开了以后人家没有效，跟他反馈，他就恼羞成怒，就不理人家了。就即使是我这边人，也是有那种人性上的缺点的。那小胡也是觉得说，你给我几个钱，我干嘛那么对你那么好？对，就是那种调调。然后呢，那个被我们这边中药这边的群拉黑的人呢，就全部都去冲到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庄子群里面，然后在里面去扮演大魔王，然后胡说八道一堆有的没有的，但是庄子群全都被那些人搞污掉了。然后而且还有就是我这边说这个人神经病，不让他来上课，然后助教就不接受他的报名，对不对？然后他就去另外成立一个接听叔叔盗版听打群，就一堆人帮他打字，让他每堂课他都有。就是这个，所以我是说，你知道这种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我觉得好像很难杜绝这个劣币驱除良币，因为其实我这样说好了。就是在西医界，他们我说婉慧姐，我们的台湾老同学婉慧姐，他们那个单位成天是做这个血癌研究的，对不对？他就说，其实你看到世界上一流的达人级的学者，跟四流、五流、八流的学者最大的差别，就是达人级的学者在有人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有的回答是：你给我的情报不足，我不能做判断。但是呢，五流八流的学者这才听两句话就那就是这样了，这叫什么？柯南的叔叔，毛利小五郎模式，你就是凶手了，对不对？推理都不仔细推一下，就你就是凶手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种群里面，通常讲话越大声的那几个都是越有问题的，因为你真的是照着张仲景这个比较仔细的辩证方法，通常都会觉得情报不足，不能判断。所以讲话自然就会很小声或者没有声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会猜想说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课本来的目的是要服务这个研究计划，对不对？ 就是如果这个研究计划在进行之中，大家哎对，如果有同学将来想要参加，如果这个钱真的有批下来的话，我看他在那款上很难请一样，我都不想说有几个钱可以做事情。但是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大饼啊，这块优抚有落地的话啊，其实是不是能够在一个反馈机制比较完善、有监管的情况下，让同学像那个什么我们第三国家工厂代工的童工一样啊，就是在严格的监狱跟那种鞭打的环境下，然后能够进步医术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来说这件事情，因为整件事情的反馈机制如果没有侦测机制没有很严格的话，又多伸出几个大魔王的话，我就觉得很不好玩了。就我有时候都会担心啊，像什么庄子群那边现在收了一大堆大魔王啊，那个群主会不会身心都受到重创啊？那个脑波是有毒的。那个就是因为像那个大魔王就去嘛，说什么有没有说什么没有什么，我也被拉黑了，我也不在乎啊。但是你不晓得他被拉黑是因为他在我面前做了多可怕的事情。什么叫做你不在乎？我很在乎，好不好？就是之类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研究计划如果能够顺便让很多我们这边的同好能够借着这个东西把医术练到更好的话，我会觉得那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内心小小的渴望的一个就是补偿吧。因为就比如说同样是做中医的教书，我一直就是觉得有点羡慕，就比如说2005年、2006年就开始在网络上经营那个中医的论坛的，比如说黄黄教授那些人。因为黄黄教授他们的那一群人，其实这样子到今现在来讲的话，很多人的医术都已经很高干了，可是我这边完全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学习的团体，我这边没有办法，都是出现大魔王，然后就互相污染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日后是不是能够往这个比较有效能的学习的方向发展这样子，然后大家能够彼此在有规划的情况下，就是什么这个月我们的聚会是报告肝病跟美容跟肠胃什么的研究成果，然后大家来定期的聚会跟交流。然后如果这个人报告的东西你就知道他是乱做，然后就在那边讲一些胡扯的东西，你就把这个人就直接就灭了，你知道，就有一个审核的机制这样子。那这地方我忍不住要插题一下啊，就是我们这种不是在学校院校教中医的人，常常会被归类于民间中医的教学者，或者干脆简称各个小的邪教教主之类的。那曾经有一个也是在我这种做邪教教主同行的某人，某某中医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啊，阶梯啊，你知道我跟你啊都是那种比较没有拘束啊，不是走学校学院派那一样的做法的。我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哎，你不是走学院派做法，不要拖我下水好不好？就是我的读书方法是严重的学院派的做法，是《伤寒论》不看完42家不能比对的，就是那个，就是不是一般以为说这个人天纵奇才，随便想一想就想通了，就那种乱开出来的脑洞是我极力在预防的东西。就是我是那种极端严重的学院派做法，而事实上我认为的是，现在大陆的民间中医的这些在做教学的人，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学院派的屠杀。怎么讲呢？就是像我当年在台大啊，当台大的教授做一个什么论文，我那种当助理的嘛，然后台大教授去中央研究院跟中央研究院老师发表他的论文的时候，就会被各种乱枪乱刀砍得全身插得像刺猬一样回来，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怎么补这些漏洞。就是那些审核论文的学术界的人是多么的严苛刁难，甚至那个放中研院那些有一点学术地位的师长，他的刁难的程度有时候是夸张到我都觉得应该被揍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日本 来的，研究极易东洞，这个300年前的日本商青方大一家的研究学者，来分享他极易东洞的研究心得。这个中央研究院的大教授居然问他这样的问题，说如果极易东洞的理论是对的，为什么他儿子极易南亚还要反对他？什么意思？如果是耶稣是对的，为什么还会被钉死？是不是？就是这样的问题都有人问，然后或者有教授说，那请问郑某某老师，你的这个研究站在社会史观的脉络下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意义？就是那叫做那个翻译，因为是日本学者，那个翻译的那个小姐就说，不好意思老师，你会再讲一遍，就是那个问题都没有人听得懂了。那我们同年台湾推广那个桂林古板伤寒论的那个什么那个中医研究机构，那是一群中医因为爱好这个桂林古本而形成的一个专业中医的，然后他们就是有段时间想要在学术界争出一点名声，所以就会他们的什么中医整合研究小组啊，就会把他们对于伤寒论内部的这个药物的逻辑，就比如他们的论文是写为什么乌梅丸里面没有甘草之类的那样的，而且他那个论文想要说，因为甘草会形成一个中间轴的坐标，乌梅丸是不可以有那个坐标才能发生效用的。那像沙库隆古姆那样也是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论点。第一天呢，我觉得哇，眼睛一亮，这些人好厉害啊，居然就开始考虑这个真理智能背后的那个逻辑了。然后他们去中央研究院发表这个论文，然后第二篇论文、第三篇论文、再下一篇论文，看起来就完全就像疯人院里面人写的，就是那一般的中医师是没有办法撑得住那个学术圈的那种非常刁钻的攻击的。那我因为当年当助理就在帮我们的教授挡别的教授怎么样乱刀砍他，所以我是常年专门做这个过来的。那所以我看到那个什么中医整合研究小组一群中医生发表论文一篇比一篇疯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就你们这种没有经历过这种战争的人，不要随便踏入我们这个可怕的学术圈，那个学术圈的人想把人家踩下去的欲望是很大的。那我们因为已经习惯帮老师打这种仗了啊，所以我当年做什么伤寒论慢慢教的时候，我那时候每一味本草的药性怎么样，整理很多资料分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去，我是抱着就是说我每个礼拜六日把我这个礼拜的整理的结果发报告给同学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我差不多是抱着就是我平均每个礼拜发表2到3篇的小论文这样的心情。就比如这个礼拜我从历代的方景里面归纳出起草这味药，金龟子的幼虫这味药，它的在各个不同的方剂的交集里面看出它的药性的主轴在哪里，就是我的慢慢教的课程会报告，或者是酸枣仁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它是宁心啊什么，但是实际上在各个药物的对各个方剂相关药方剂对比里面会发现，酸枣仁特别会作用在晚上11点到1点的胆经的那一段，所以酸枣仁比较是胆经循行上面那个润滑剂之类的。就是当我在做这些的所以他还是慢慢教的报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幻想的假想敌就是中研院那些混账王八蛋教授们，其实我会幻想他会从哪个角度来刁难我，要如果被他这样刁难的话，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如果我这个东西真的会被他噎倒，真的会被他嘴住的话，那我就要在上课的时候就讲，这个东西只是我个人的推论，但是有待临床证明。那如果可能人家这个方向也我都已经准备好，就我在上，就我即使是教慢慢教的课程，如果人家那种中研院教授等级人敢来怼我的话，我怎么样你死得很难看，那资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但就是其实从来没有我们的学生真的按下那个按钮让我发个子弹，你知道，但是我其实是高度备战的状态下在背那个课的。所以背到后来我就忽然有一天说，哎，当年大陆有一个很老很老现在已经不在世上的教授叫做李克绍老教授，李克绍老教授昨天说过一句话，他说伤寒论这本书你有什么意见找我吵架我跟你辩，就是我已经熟到你打不赢我了，不要来闹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以这样的一个质感在做这个研究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做功课的方法是那种极端学术圈极端龟毛的做事情的方法，那结果居然被其他的教主说我们都是啊随便讲讲就是凭灵感的，我说他妈的你有灵感我没有好不好？ 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伤寒论的这个教学业界的人，他随便讲出来几句话，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就好，因为你一件事情你这样讲，只要有一个例外，你就是伪科学，这样听得懂吗？就比如说有些老师他在教什么，伤肝用颈，说那个甘麦大枣汤的那个歇斯底里，女人歇斯底里，就汉朝女人生活过得情绪很压抑，怎么样？有时候发歇斯底里。那张仲景的文字说，看起来好像身上附了鬼神一样啊，就好像发什么神经的样子。那是我老师在讲说，哦，这个女人会悲伤欲哭，然后好像被神灵附体，是因为男人属阳，女人属阴，然后就用阴阳的论点讲一大堆，所以这个属于阴的女人就容易跟阴的世界发生关系之类的。像这种东西，就是在没有人来揍你的情况下，你可以这样侃侃而谈。但是问题，你这个发表，就是我们验诸临床，就是没有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台湾这个干嘛大草汤小胡也好，天味也好，都是哪个男生朋友失恋在哭的时候发给他，他就喝吃了就不哭啦，不是说男人在吃的吗？就是临床没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就不能乱捏造那个理论。所以我们的中医就是常常是不断的在创造一些乱七八糟的空想科学。所以当年的日本300年前奇异东洞就曾经吼过，就是那个乱七八糟的空想科学让大家的医术变得不好。那你就照主任开药就可以医得很好，可是你非要捏造那些理论，那阴阳五行都一圈，最那时候奇异东洞啊，骂那些医生说那些不叫做汉方医，叫做阴阳医，就他们是讲一些阴阳学问的，像阴阳师一样的那种神神鬼鬼的医生，他骂那些讲医理的医生都是阴阳医。所以呢，奇异东洞在300年前吼出这样的立场之后，他就说从今以后我们要听我的。但奇异东洞也是很霸道的人啊，他说从今以后我要说什么，万病一毒说。什么叫万病一毒说？就是任何病都首先你有毒就对了。那所谓的毒的意思就是不知名原因 X， 就是再也不要讨论病机了。他说这样子你才能够安稳在就是看症状开药把人治好的世界。如果你这个病机这样的空想科学要无限蔓延，那反正病人就听你胡乱嘛，那胡乱完了病还是不会好，大概就是变成这个状态。因此呢，到今天日本的那个金方医生啊，日本的汉方医生就都没有办法讨论病机。像我的徒儿大庭就看日本书，我都说日本书就是日本人写的医书的，他很无聊的地方就是都没有病机的讨论，甚至连脉都不把，他们摸肚子用腹诊，他就不把脉，因为把了脉就会有什么肝火太旺，什么心阳不足这些东西出来了，所以都不可以有。然后奇异东洞有本本草书，我当年台大做研究的时候会把它比对进去，叫药证。但奇异东洞就说，就在药证里面会这样说，比如说有一位药叫做阴沉蒿，是张仲景治疗黄疸病的时候会用的。然后奇异东洞就强调，我跟你讲，很多阴阳医都会说阴沉蒿是治湿热的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病机学都会说人呐、有湿热，然后张仲景这样讲，就有湿热的时候人容易黄疸这样子。所以黄疸的病机是湿热。那奇异东洞就说不要胡说八道，天底下有那么多去湿又去热的东西都治不了黄疸，所以这个理论根本是胡扯淡。阴沉蒿是什么？治黄，你不要再跟我讲湿热哦。就是他是非常强调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有洁癖的。那我个人以为就是说跟我们的研究小组要说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洁癖，或者说我刚刚提到的学术圈的攻防战，就是因为中医的理论你在处理尤其是在归纳病机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可能牵涉到这个空想科学的问题，或者是有多重的模型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模型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时候只能在这个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用临床的 input 跟 output 的有效案例来端正这个模型的架构。那个内部的逻辑最好，你们的机器人是那种大数据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只懂你不懂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就是 那个黑盒子让它永远就承诺，就是永远不要出声就没事了。就是机器人懂就好，你不要跟那内部的逻辑，我们头脑不知道没关系。那另外就是跟同学顺便讲一句，就是照理说，我本来认为是一个什么中医修道院圣斗士培训计划，是一个3-4年刚刚好的计划。可是他们那个金主呢，才好不容易把合同签了，说要给钱了，马上就说1.5年要验收全部。1.5年怎么够啊，对不对？所以呢，听到如此刁难的要求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真是太合我意了，对不对？因为我当年就面对那种刁难活过来的，不是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像这件事情，我不得不讲一点我自己的情绪化啊，就是因为人家不知道我是从那样子的枪林弹雨走过来的，以为这个台湾来的什么教中医的人是一样，就跟他们一样是来胡乱的啦。那所以从曾经我在那个2013年底在东元机构的时候啊，跟一群可能是那个机构里面中医人或者什么样的人在那边，他们请我去讲一个伤寒论的学习方法，然后就有一些人哦，就是跟我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我那时候没有人举手问问题，我不知道，然后举手问我问题之后啊，我是进一个杀一个，就真的是在大路上拿刀在砍人，就头过来了，砍掉，头过来砍掉，就是真的是大屠杀一样。就最后那个，我已经是杀了他，我都手软了。然后到下课的时候就跟有几位年纪比较大的说：“各位前辈，真对不起，他实在太失礼了，就逃走了。”但是因为他们就是那些人，那些我那时候接触到的人，他们的思维啊，完全没有那个学术上的严谨度可言。所以就是随便说一句话就是千疮百孔的，然后我就只能把他断刀砍死，这样子就好像不杀都不行。就我也就是说我在台湾那么多年精心准备，如果你按钮我就按钮那个对抗的核子弹，我从来台湾没有按过那个按钮，不知道有多毒辣，然后居然来大陆就有人按了。然后就比如说那时候画面之一啊，就有一个人说我在临床上遇到什么什么什么病，然后我就说哦，这个病是先用什么什么，再用什么什么，再用什么什么，再用什么什么，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治这个病。他就问肾上腺皮质素退化，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用伤风敏的伤反散，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啊，医药真武汤镇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好转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怎么搞的？那个眼神看起来全程脑死哎！啊，我就说为什么全程脑死呢？是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方剂你都不认得啊？因为当时有中医师嘛。他又说：“是，我说那你没办法，算了。”他说：“可是你有，他说我有抄下来啊，抄了。”然后，后面有人站起来，他说：“就那种很得意的样子啊，叫老师啊，我刚刚听您啊在讲这个病机啊，啊，我就在想啊，这个病机背后是必有生机，就在那笑的是得意的，跟大家鼓掌啊。”我心里想说，死人不会感到这个话，需要你告诉我吗？然后他还站在那等掌声呢，怎么办？我说啊，你该站起来发表您的高见了。我们当下也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洗耳恭听了。我没有听到问句，你做。就你只发表高见吗？你没有问我什么事吗？我干嘛回答？就是这类的事情，那时候就是整个场面超血腥的。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跟研究单位就说一下，就我们还是要采我自己喜欢的，还是一个比较严谨的、非常谨慎的、细密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哦。那空想科学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研究过程里面，就是在有意义的结构上，让这个空想科学可以变成弱势资料被淘汰，但是那个空想科学各种病机却能够应用在好用的 paradigm， 还是要能够在临床上面充分的发挥功能。就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到资料的选取这样子？那这是一个。那所以读书方法跟群的问题啊，我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认为张仲景的辩证方法，比如说张仲景，如果你辩出的是桂枝汤证，你绝不能喝到好好，他会出人命的。就那个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就或者是说，我刚刚讲到说我们治晕眩可以这样，对不对？但那么多方法，你 A 状况你用了 B 方就是不行，对不对？就是非常严谨的。就当你的，我这样说好了， 当你分辨的非常的仔细，而且很细心的处理这所有的情报输入跟输出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任何超能力或者神通力，而在临床上处理得很好。可是你如果不仔细的话，那我们一个平民一个凡人的资质，那真的就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所以就是这个。那张仲景的医术就是这种非常仔细、非常仔细，就是哪那些辩证点你都得，这个辩证点、这个辩证点、这个辩证点，就打勾、打勾、打勾，你这个方才能够用。那用错了就不得了了。所以它是有它的精确度上的要求的。那但这个话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所以也不需要太强调。那还有同学说，问我说，是不是？什么时候是提问时间？我本来是想说这个课再多教一点啊，同学再消化一下，再沉淀沉淀，再来提问。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课到底是为了机器人的模型的建构而存在的课，所以我在想，还是每天至少留一点时间，让今天哪些地方大家听了还有点卡卡的或怎么样。但有同学说刚刚那个五运六气的计算他没有听懂，那我觉得那个的确是没有听懂就算了啦，因为那个。就算你会算了，它那个什么克什么什么压在什么上面，到底是什么司天比较大还是主运比较大，有时候都是不一定的，还有它不确定性。所以这个眼前大概算一算，然后之后你照着这个实际上的状况再去做确认、做调整，就先不用急着跳到结论也可以。不过在我们这个课继续往下面啊做第一次的这个伤害论的大框架的这个地图勾勒之前，那我们先给个十几分钟时间，同学到现在这个阶段，或者说我们这次的系统的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有哪些事情还需要确认的，我们先来确认一下，不说提问的。就像我的徒儿大庭，我每个礼拜教他两个钟头啊，他大概都会把回去的内容，因为我用日文教嘛，所以他会用日文把上课内容全部差不多逐字稿打下来，然后再给我，然后让我看一下。因为他做要干什么？我们做 mapping， 就是他要让我看他听进去的东西，他有没有理解错误，哪里有记错或者理解错误的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就同学有什么可以提出来要做确认的，我们可以先确认一下。请说。这样子说啊，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方都是不管痛一边还是痛两边都是一样辩证的，当然痛一边的时候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刚刚的方都是可以用在偏头痛上面的，就是痛一边或者痛两边用的药还是一样啊，懂我意思？就是偏不偏并不是比较优先顺位的辩证点。那个还是天气变化，还是要当做什么受风、受湿、受寒之类的。所以就是说，比较天气变化的时候，比较湿的时候痛，那就用祛湿药；比较冷的时候痛，就用祛寒药之类的。就是跟着天气变化来。这样子说啊，我因为刚刚把五的系统跟六的系统稍微带过一下，您坐，就是这件事情是张仲景，我们这个桂林古本里面有一个篇章叫做六气篇，这个是伤寒论没有的，就是宋的伤寒论没有的内容。那个六气篇就是讲说，不是病毒感染，就是不是感冒，但是人被外在环境影响到，比如说天气太热你中暑了，然后天气太冷你被冻坏了，天气太湿你脚开始酸疼了，就是风暑湿燥寒火这几个变因造成的身体的疾病，在这个前面伤寒论之前的六气篇，那个不关系到病毒感染，可是就是外在环境对人的影响。那个篇章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篇章啊，怎么讲呢？比如说，当一个人如果是被寒气打进来的时候，对，我直接说到书哪边？第 第几？在第五卷吧，第五卷啊，这个地方它的第五卷是商署，前面有没有商风什么的？啊，没有没有啊，好，第五卷一开始它是说是如果一个人被热到了会怎么样？他说如果太热的话啊，通常是你的肺先被那个火气烧伤，还有点火克金的概念，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堆这个治疗那个中暑的药，然后呢下面一段呢是热病，那热病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有发炎啦、啊、那他这个当这个有发炎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的心脏发炎是什么样，肝脏发炎是怎么样，脾脏发炎是怎么样，肺发炎然后肾脏发炎是怎么样，这是热病的啊，就是五脏的炎发炎性症状怎么处理，然后再来这个湿气呢，就有这个湿气从鼻子打进来是怎么样子，弄到你的脚里面怎么样之类之类的。那这个开始，然后燥病的话，就是当一个人干掉的时候，干到没有大便了、啊，就用麻子仁跟蜂蜜煮一煮就可以润肠之类之类的。然后到了后面的一个风病，一个寒病，它蛮有趣的地方是这样子，它是你知道我们说五跟六的地图的扣合，对不对？那风暑湿燥寒火是六气，是不是？那前面我们讲到《伤寒论》的大纲是认为说，人的身体被病毒干扰的时候，是用六条足经，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这六条足经就是用六的系统，这六道气场去抵挡那个 virus， 是不是？可是纯粹是环境上物理上的风气跟寒气的话，就是物理性的风跟寒，不是病毒性的时候，那这个桂林古本提出来的治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就是他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风气进来先打到你同气相求的肝脏上面，但是风气是浮起来的，寒气是沉下去的，那那个浮起来沉下去是如何的差别呢？就是说风气打中你的肝的之后，它会先让你的肝脏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然后那个风气就晃着晃着开始往外浮，所以接下来就会从肝浮到胆，所以它这个风气打到肝会浮到胆，然后呢打到心会浮到哪里，它心没有浮到小肠了，但是比如说它就是先会打到你，比如说风气打到脾的话，先打到脾然后再浮到胃，脾胃相表里，然后它先打到肾脏哦，然后有的时候它会浮起来到哪里去，就是大概会有一个先打腑再浮到脏的故事情节，就张仲景认为物理性的风气是这样子，然后呢物理性的寒气在这个里面它的故事情节是先打到腑脏之后再着于筋，就是寒气先寒到肾脏然后就黏着在肾经上了，那寒气黏着在肾经上以后呢，就会有一个症状叫做膝盖后面痛，那这个治疗膝盖后面痛的这个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茯苓白术汤又叫做肾浊汤，那这个就是认为说寒气浊于肾经造成的那个膝盖后面痛，那虽然我们今天的一般的人膝盖痛比较少有痛在后面的，但是其实还是有，那这个情况真的就是肾浊汤是唯一有效方这样子，那所以大概他就是在物理性的风气跟寒气，张仲景他但是桂林古本是不是张仲景本人写的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张仲景他大概认为的走向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假设桂林古本的作者是某人好了，所以就是这个物理性的环境造成的变化，这个又要另外开一个板块出来稍微处理一下，那它理论框架大概是这样，所以同学你刚刚问说如果是天气变化造成的种种失调的话，那就是以你的学习的进度来讲的话，就你今天伤寒论本身什么桂枝汤麻黄汤什么那些小柴胡汤什么都开顺手了之后，就会开伤寒论六经传变的几个方，你开顺手了之后，你再回头来看这个物理性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不舒服，去抓几个主症点来慢慢看，就会开始能够处理这样子。还有谁说？ 刚刚还有谁啊？请说。 老师，你刚才讲的啊，这里有一个十六个平台，还有什么的，就是那我们看病的时候该什么时候用电脑里面，什么时候用电脑里面？ 哦，那很简单，就是你啊，这个犯人就是你用满清十大酷刑去拷打这个犯人的时候，就是先太阳病、阳明病什么都问一轮，把厥阴病都问完，这个都没犯到，他算你走运，看另外一块。啊，就先用六，因为六这个地方抓到什么问题就先阴，而且六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好能够反过来一点，就先医厥阴再医少阴。就他现在是急性感冒，当然先医太阳病，但是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厥阴坏得一塌糊涂，所以你厥阴有很多可以慢慢修理的，但是这个六的不先修好，你要修五的就有点难修了。然后还有呢？好，那继续往下，大概带一下刚刚的那个伤寒论的大纲啊，就是回到这一页啊。那刚刚我讲到说太阳病啊，它有一部分的病叫做精病，就是这个精病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不舒服还是一个比较能量的身体的不舒服，还不是物质的身体的不舒服。那腑病的那个腑象征意义是讲说这个到了有形的器官，比如说膀胱腑，那当你这个疾病开始在有形的器官发生有形的机能的问题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可能会影响到膀胱腑，足太阳膀胱经的膀胱腑。其实当张仲景说膀胱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待并不是在看那个一个排尿装了一兜尿的那个膀胱，而是人的整个泌尿系统，整个水循环的系统。那就是有可能他尿不太出来，然后嘴巴又很渴，就他身体的水的循环出问题了。那也有可能烧到小肠腑，就他这个地方的那个疾病的病气、邪气的纠杂纠缠，以及这个地方发烧的热度，造成这个腹部的这个啊所谓的太阳神经丛啊的某些部分有淤血了。那张仲景对于这种形态的淤血，他的那个辨证点是这个人发狂。就是这个人忽然脾气变得很差很差，那辨证点可能是这个地方左下部摁起来比较痛，那这个地方有淤血，就是也就是说从张仲景的这个临床的观察来说的话，就会发现人的脑子啊、哦、其实是全身到处都有的，你在这个地方的神经上附近如果有淤血的话，那个人脾气会很明显的变坏非常多。就比如说有没有人是月经来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容易暴怒啊，那那个就是张仲景说的太阳病蓄血症，就是他这个地方有淤血，所以他的手太阳小肠经的那个小肠的范围有淤血的时候，他的个性会完全被影响到这样子。所以那当你还在经病，他有几个变化型，就是卡片之后会教，就是像太阳病常用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你怕风啊，然后汗孔还是开开的，用桂枝汤，然后但他的总纲就是脉都是偏浮的啊，会怕风怕的，然后汗孔都关起来，然后全身很痛，然后脉很紧的，然后觉得好冷好冷，那个是麻黄汤。然后麻黄汤里面还有包更多的热的话，那个是大青龙汤。然后这方剂之后会一个一个教，慢慢教不急。然后咳嗽咳得稀里咕噜的是小青龙汤，然后咳得很干燥的干咳的是麻杏干石汤。然后等到他就是变成说哎，影响到水循环的功能了，嘴巴渴然后小便又尿不顺的时候，那个是调节整个水循环的肾脏的保养方子五苓散。那如果是有淤血造成的那个性格变得非常容易暴怒的，那那个是调和神气汤或者更强点的底当汤。就是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伤寒论治疗太阳病的那个逻辑框架，就是这样子辩证，然后这人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当然太阳篇的内容是比这个多很多，那那个多很多的内容就是张仲景在说那家医生把他医坏了，那家医生把他医坏了，那家医生把他医坏了，就骂别家诊所都多了三倍的内容出来。那这个地方如果要说一个总纲的话啊，只说总纲的话，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伤寒论的总纲，这个第伤寒历第四啊第三卷的地方，就是三至十七条为止都是《黄帝内经》的内容嘛，那到三至十八条之后，这几条就是张仲景开始岔开来的内容了，就是 当这个人的太阳命脉浮的时候，麻黄汤发一发。然后到了阳明脉的时候，到了阳明病的时候啊，阳明病的主要的特征就是这个人在发烧的时候，主观会觉得很热，而且很容易出大汗，这样你能够明白吗？就大家这个调调。那阳明病一开始的故事情节，通常可以总称为总称为白虎汤症，就是发高烧的时候，那个脉跳得很大力，而且很宽大汹涌，而且这个人主观觉得很热。那等到这个能量上面的白虎汤症，比如说白虎汤症也常常那个眉心中间会头痛，那慢慢入到腑了，他就入到手阳明大肠腑，然后就是变成便秘，然后大便打不出来，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热到肠子里面去了。那这个是阳明病的大概的框架。但是张仲景呢，他的阳明篇有多一块东西出来，就是那个我们今天叫做肝炎的黄疸的治疗，就是因为黄疸的患者也是常常发烧的时候是比较觉得自己热的，所以各种肝炎黄疸的治疗就也被张仲景归纳在阳明篇里面了。那当然这六个大区块的篇章，张仲景都有会教一些所谓的附带的杂病，就比如说阳明病的杂病，就是关系到你的整个阳明系统的这个食物的传输功能啊，就是便秘啊，或者是什么肠道的这个运化，这些肠道的运输功能的这些杂病，它也会放到在桂林古本里面，放到阳明篇里面。像是到了比如说最后面的厥阴病，那张仲景会把什么糖尿病啊之类的都算到厥阴的杂病里面去，但是桂林古本才这样分，宋本的话就拆开到金匮要略去了。那这是大概的阳明病。那到了少阳病的话啊，那少阳病如果我们要以小柴胡汤来讲的话，就是少阳区块人的一条胆经，《黄帝内经》里面有讲一句话说，胆经的功能是人体的中正之官，就是做判断的器官。他说胆经好像是一个，不要说他说，我说哈，胆经这条经这样子走，对不对？有一点像是一个很喜欢到别人家去串门子的三姑六婆，就是这个穴道也过一下，那个经脉也挂一下，所以呢，就胆经就好像谁家的八卦他都晓得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统合这些情报，然后做出判断。所以张仲景说的少阳病，说的这个胆经，其实很像是今天西医学里面说的人的下视丘的功能，也就是张仲景的这个小柴胡汤的作用，就是有形的身体是作用在淋巴系统，但是 function 功能的身体是作用在下视丘，什么体温调节中枢啊，什么调节中枢，内分泌开关啊，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当你的这个侦测跟判断的功能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人就可能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就是他身体觉得好像这个病毒已经没有了吧，对不对？我们可以不要再打了吧，休息吧。然后觉得没办法，我搞不清楚到底他是不是已经干净了，我不晓得，说还要再烧一下。然后就这样子烧烧又不烧，烧烧就身体的所有的机制处在那种犹豫不决又摆荡的状态。那这个是小柴胡汤。那等到他入到腑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胆囊炎啊、胆结石啊之类的，就是大柴胡汤症。那中间这个系统的不调也会造成什么消化系统的不舒服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姑且我们放在少阳病的区块。那当然广义的少阳病就包括这个三焦淋巴这些东西啊，就是摸网的系统。那至于说太阴病倒是很单纯，就是太阴脾经没有能量坏掉了，那这个人就消化机能很差嘛，就一直水泄一直水泄。那如果他还更差一点，可能是水泄水泄就会吐这样子，就身体懒，完全懒得消化的一个状态。那这就是主要的要什么，就是那在这里的话，太阳病的脉是浮的，阳明病的脉是很有力很粗大的，起伏很大的。那少阳病的脉呢，是比你正常的时候要细一点，但是比较有力，就勒成一条的，是弦脉。所以明天的课可能一开始跟同学玩一玩把脉，但同学你要知道哦，就是你要操作伤寒论，你需要的把脉技术量是真的很低的，就 就是这个脉比较浮，这个脉比较大而有力，这个脉比较勒成一条，这个笨蛋也学得会啊，就是不用来跟我说哦，把脉好难哦什么的，就不用再来讲这个东西了啦。就是你在讲这个话的话，你就是曾经不要学在杠我嘛，就是因为这其实一点都不难的。就《伤寒论》要的脉法的要求是非常粗的，因为张仲景的厉害就是所有的细致的情报，对不对？你手一搭，对不对？你先这六个区块是哪一个？你先分出来嘛。然后你是太阳还是阳明还是少阳，对不对？这个先分出来，在少阳里面再找细部的区分嘛。因为你每一个层级下再做细部的区分，再到下一个层级再做细部的区分，那你每一个地方的区分都很容易。就是这个是这样树枝状的一个思维方法的话，会让你每一个情报选取的这个关卡处都不会太犹豫不决，都会比较轻松这样子。而且像我们如果练把脉的话，什么有的什么这样把上焦、中焦、下焦，什么这里是肝，那里是脾。你要把伤寒论的话，完全不用管，哪把哪里都一样，哪里都一样写，一样符的，对不对？很粗的啦。就是，就比如说，如果你是用五脏的系统来把就讲这个脉的话啊，可能这个右手的话，这里是脾胃，上面是肺，然后下面是内分泌的肾，左手的话这里是肝胆，上面是心，然后下面是泌尿系统的肾，你还要这样分位置。但是呢，这个六道气场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脉都一样嘛，就是要服就都服了，要沉就都沉了，就是大概就很粗就可以学会了。那等到你伤寒论都已经完熟了，那其实你那个很粗的脉法也会在这段时间开始变得比较紧，然后到那个时候你再要把那个气部的脉就比较简单。当然有一些把脉的人，他会微微的在手指头偏一下，然后一把就说哦，我把到你的肾里面有七颗肾结石。那这种呢，我想就不要太努力了，不就不管是七颗还是一颗，反正痛了再来医就好了。那这个，因为把脉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有时候那种多余的感知力没什么要紧，那你把出来七颗肾结石又怎么样？就你开药还是可能治不好啊。对，你我事实上是这样的，我都是先有杀人工具才会去选要挑谁来杀，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我都是方剂先学了，哦，这个方剂是可以治这个病，那我再来去找哎什么样的状况是这个病。就你没有解决的手段你何必晓得，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站在一个实用的立场。那再来啊，就是太阴脉的就是沉塌塌的软软的。那到了少阴病的话，他少阴病大概有一个张仲景是说少阴病的病人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躺在床上。就得了少阴病的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失去斗志跟失去感知力，所以就是发烧也不知道自己在发烧，那叫失去感知力。失去斗志就是你平常就算身体不舒服，你也会洗个脸刷个牙才睡觉的，那你得了少阴病的时候，你就不洗脸不刷牙就睡觉了，就是很多事都觉得能不做就不要做这样子。那从前我记得郭秘书有曾经在研究读研究所的时候得过一次少阴病，然后就什么事都不想做，然后一直没医好，然后他的教授就把他开除掉了。那个就是说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情节是有一些台湾的医院的故事，说有一个人说他得了忧郁症，这个忧郁症是重感冒去住院，然后在医院吹过冷气以后就变成忧郁症。其实那个东西可能是少阴经的这个病，就是一下子被环境的因素弄到恶化了，然后这个人就真的荡到连脑内的什么血清素都不能分泌了，然后就变成忧郁症了。就这样的故事情节也是有的。那当然一开始的话，如果我们看一看三支二十二条的话，一开始的少阴病张仲景是觉得反正就用附子细辛这些药物啊，把这个少阴经打通，那你的那个扁桃体发炎就会好。所以少阴病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扁桃体会先发炎。那至于它再继续恶化的话，这个人的心脏跟肾脏的功能就会弱化。就比如说小便里面尿变得白茫茫的啦，或者是所谓的心包积水、肺积水那种东西，心包积也就是他身体的水不能代谢了。那当然真武汤症会包含到水毒性高血压，就是这些的 但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手脚会冰冷，就是这个不是主观。我跟你讲，如果你要说是感冒，你主观会觉得哇冷得不得了，那个是太阳病的麻黄汤症。但是客观这个人手脚整个都冰掉，那是少阴病的四逆汤症。那么所以大概就是少阴病的故事情节。那少阴病的脉象是细细一小条没力没力的沉在底下，那到了厥阴病的话就是沉在底下，但是是弦而硬的，就像那个少阳病的脉沉到下面但是更硬，那个是厥阴病的脉。那这个那在这些的这六道气场啊，你也可以说太阳寒水之气这个东西好像是有一股水气啊去循行全身，让你身体有力气站起来那种感觉，那个能量。那阳明燥金之气啊，其实我常说阳明燥金之气，其实如果你要用一种性格来说的话，对我来讲就是阳明燥金之气的特质就是像大肠一样，不管你昨天吃进来牛排价值几千块，今天已经是大便了就把它丢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说能量的那个身体心理学的话，如果这个人的就是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有一天你想要练功打通任督二脉的话，你必须要让这一关一关的每一道气场都填满，你才会有那三只脚的蛤蟆跟三只脚的乌鸦出现，才能够练内功。那可是这个修补的过程，就是厥阴病的患者就是一很好便，二代偿反应，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存在价值的人，所以要做很多好人好事证明自己是值得存在世界上的，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是厥阴的气就会炸掉。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啊得少阴病的人是不少，厥阴病也不少，但是大陆人的那个奋发哦，厥阴病的比例又比我们台湾人更高一点了。就是怎么会大家存在危机这么重？是不是因为到了网络时代，你随时会发现除了你之外地球上还有另外60亿个人，所以你会觉得我们存在真是超没价值的，所以要证明自己很厉害。那如果还是不能证明的话，就干脆就发疯，然后人家就觉得你现在是与众不同啊。就是那个是厥阴怎么会炸掉的原因，就代偿反应。那少阴怎么会炸掉的原因是这个人他不能够照他的灵魂的呼唤去活。就比如说我常常说少阴病的容易变成少阴病体质的，就是你不能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不能够成为你想做成为的人。就比如说你其实喜欢的是什么下厨，想开个拉面摊，人生就觉得蛮开心了，可是你的家人说这样子超没出息的，你要给我出国留学然后来当律师那种，那那个少阴的能量就会变得很弱。那不然呢还有一种状态就是日积月累的消磨，就是这个人他跟我约出去看个电影喝个茶，我觉得哦天哪跟那个人相处好累哦，我说已经跟他相处觉得好累，他会觉得拒绝人家很不好意思，人家讲得很被羞辱到了，所以一天到晚在奉陪那种，会跟你就是说做这个工作你就觉得哇整个人都累死了还是要做，然后跟这个人相处一下觉得好累还是跟他相处，就这种后味不好的人事物都不敢割舍，那少阴也会受伤，就大概是这样的剧情。那太阴病的话就是想太多，想的越多太阴就越虚，就是思伤脾，思考越多太阴就越虚啊。那像我遇到那种非常严重的太阴体质，就一感冒就水泄，一感冒就水泄，那个人就是那种非常非常谨慎的，什么事情都是三思而八思而十六思而不行的那种人。那如果然后太阴病如果是更严重的，像太阴病整条太阴经能量都坏掉的人哦，他那个坏掉的点，太阴经能量坏掉会发作成一种癌症，叫做肺腺癌。就虽然我们称之为西医叫肺腺，可是它的那个位置是那个太阴经的能量点。那就像盲肠炎是厥阴经的能量点。那这个肺腺癌的人其实有不少患者都是会有一个特质，就是用我的话来讲叫做宗教病，也就是说他的世界观其实跟别人是很不一样，甚至是跟事实很不一样的，就他整个世界观是他虚构出来的。那这样子的一种人他会很那个肺腺癌的那个情况呢机会会大很多，但是一个中医的 那个身心互动的地图去想这件事情。那少阳病的话，就少阳的能量最容易坏掉的理由就是控制狂，就是控制狂性格的人，他几乎整条少阳经的能量都是没有掉的。那在再拖的久一点，从没有到成负能量的时候，就开始长什么淋巴癌啊什么的。以淋巴癌以及那个少阳经能量已经从没有变成负能量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胆管不会工作，胆管不会工作，胰脏就会塞住，胰脏塞住就变胰脏癌。所以少阳病的终极是胰脏癌跟那个淋巴癌。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医临床里，大家不敢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治疗这个癌，不敢这样子乱承诺。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大家在讨论遇到患者的时候会感觉到一件事，就是淋巴癌跟胰脏癌的病人啊，我们最怕遇到的就是那种很奋发向上，说我一定要好起来，病人我要打赢，我要战斗那种最难医，因为刚好就是那种一定要事情合理的一点那种控制狂的能量，最会养大这两种癌症。所以但是如果这样的病人他说万念俱灰，就算了，随便你搞吧，我已经忍了，那这样就有希望。就是这都不是以为你们说什么得了癌症要奋发向上要乐观，这还是要分种类的。那我刚刚说阳明湿气要长好的话，就是要做人像一段大肠一样，就是不管吃现在牛排多贵，现在已经是大便了，把它拉掉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今天为了我的事业已经投入了很多薪水了，但是事业现在已经不赚钱了，只能公司卖掉止损就好了。或者是今天我对这个人曾经送过很多礼物，然后爱他爱得很深，付出很多，但今天这个人每天都对我很差，休掉他，这样子阳明之气就会长满的。就不管之前付出多少，现在他是大便了，丢掉了。就是这个止损的概念，对不对？就你再混下去也是受伤很重。那到了太阳之气的话，就是如何用最温柔的方法，然后把人家宰得最惨，就是怎么样能够上善若水啊，就是用最温和的方法，然后让人家死得最惨。就是这个我有一些例子，但今天不是庄子课，所以不用讲。就是用最神功最温柔的方法，然后把人家弄得很惨很惨，所以你要有这么恶毒的能力，太阳之气只有希望无完。那这个到了刚刚少阴介绍过嘛，到这个厥阴肝病，其实厥阴病啊，走到后来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得到的癌症是大肠癌或者是阴道子宫内的癌。就是这条厥阴经，就是其实说起来那个盲肠炎阑尾炎的那个阑尾盲肠那里就已经是整个下腹腔的免疫力的开关了，当你的厥阴不好的话，那个你的整个下腹腔都会免疫力相当的低落，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长癌。而厥阴的那个能量本身又是癌症的能量，就是厥阴它的厥阴风木之气的功能是像一个接着剂一样啊，把人的阴跟阳粘合在一起。那得了厥阴病的人，这个粘合阴阳的能力就会坏掉，然后阴阳就会分裂。那它的阴阳各种不同的分裂，比如说手指头上的阴经跟阳经不能顺利相接续的时候，手指冰冷了，那个是当归司尼加维汤症。那像这个阴阳分裂是什么？阳气冲到头顶，所以上面痛百会穴，下面痛阴部的，那个是乌梅丸症。那或者是有一个麻黄生麻汤，是这个人上半身热烘烘，下半身冷冰冰。那还有肾气丸，阳气散乱在上面乱发炎，然后脚很没力，那也是厥阴药。所以肾气丸在结构上是治厥阴病的。哦，虽然它也是补肾的没有错，但是它在这个地图上面是治厥阴病的，在那个地图上是补肾的，这样讲可以吗？那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阴阳分裂，那以及下腹腔的免疫功能失调，就是很容易变成什么阿米巴性痢疾啊，什么什么细菌性痢疾，就是那种各种下腹腔的感染，各种的什么阴道啊，什么又痒又疼啊，什么阴道感染啊，然后男人不感染的话蛋疼啊之类的，就是那种下腹腔的各种各样的让你。而且厥阴病有一个特质，就是因为它是阴阳交杂的能量，所以同样是那个 如果同样是阳度是一好了，你今天厥阴病的阴道感染的那个阳，可能跟你蚊子咬的那个阳，实际上阳度是一样的，可是你的那个厥阴病感染那个阴道的阳，就让你就是坐在那边觉得哦咬牙在忍，就是那种烦度很大，就是痛度只有一的时候，烦度也有七，大概是这样子的故事情节。那至于说，如果是要，如果今天是以感冒的故事情节来讲的话，就是你刚好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汤症，就把那感冒医好就对了，就是以感冒的故事情节来讲。但是现在很多人的体质就是一个阴阳分裂的体质，比如说有没有人是他是这样的，比如厥阴病的体质，有没有人他是那种手脚很容易冰冷，算是寒性的体质，可是你看他永远都是脸红通通，然后长大的痘子，好像哪里都在上火一样，有没有？就是又冷又上火，这种体质有吗？会有的，有没有人就觉得哎脚都冷冷，然后头每天都很热，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子阴阳分裂的体质要先调好，那个阴跟阳都粘合起来了，他才会变成一个啊，很没精神，全身冷冰冰，然后有点水肿水肿的少阴病的体质，然后你再往前面移，就是慢慢慢慢修补，往前面修补，就是把厥阴变成少阴，少阴可能少阴可能不用经过太阴，可以直接照到太阳少阳，然后再达到，就是说这个体质，而且在这个调理体质的最后的过程，常常就会变成太阳病的感冒，什么发冷啊、咳嗽啊什么的，就是你修补这个后面，然后。但是修补的过程在临床上还有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在上海论文课都来不及处理了，就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太阴啊太有湿气的话，你那个太阳病的桂枝它会发不动，那邪气之类的，就是它还有那种什么太跟太有连属，然后什么少跟少有连属之类的事情，那那个都是以后才能提到的细节，眼前这个阶段还不要那么努力去讲这一块，所以这个是伤寒论大概的版图啊。那我们之后上条文的话，同学就知道说你先要分得出这个人大概是阳明病还是大概是太阳病，然后再去细分，而且常用的方剂并不是那么多啊，同学很多听过就好，所以不用为了这事情太伤脑筋。那至于说这边这个五行深刻的地图的话，我有的时候只是教课用，因为临床上不是完全这样子啊，所以就大原则的讲讲，就是五行的地图要看到它的五行的运转，要用五乘四的观念。这五乘四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脏腑啊，就肝胆算一组，脾胃算一组，这样子。五乘四的观念是，如果这个脏腑是能量过多、阳实的话。它会顺生，就是说如果你的肝脏的能量过多，就会肝木生火变成心脏能量过多，就比如说如果是肝脏能量过多，这种肝木好旺好旺的话，它就会跑去就是木生火变成心火，然后这个就变成心好烦好烦好烦，这样听得懂吗？那肝火旺的人常常会破舌头，对不对？那是心火旺的特征。然后如果这个人的体质阳实，烧到他身体里面有阳是能量，阴是物质啊。有形的物质被烧掉了，因此他阴虚了呢。那如果这个人是阴虚的体质的话，比如说肝阴虚，就常常睡不饱的人，肝脏的血液不够了。那肝阴虚会怎么样呢？阴虚会盗客，就是。本来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啊是金克木，但是今天一旦是阴虚了，就倒过来变成木克金，所以它就会肝阴虚就会倒克成肺阴虚，所以睡不饱的人就会觉得哎呦胸口热烘烘，口干舌燥，对不对？那如果今天阴也烧掉了，然后能量又更低落，变成能量不足的阳虚了呢？那这个人如果是肝阳虚的话，阳虚就是正常的克法，是正克，就是肝阳虚会克成脾阳虚，就这个人的消化能力会低落。那肝阳虚去克成脾阳虚，你也可以这样说，这个人如果他是心情工作压力大，心情紧张，这也是肝气郁结，对不对？因为紧张的那个神经系统在中医算是肝脏，那他紧张他消化能力就弱了，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压力大就肚子不好，有吗？ 那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而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说不是一个绝对的顺位。我现在要跟工作同仁讲的是，这个东西很麻烦，是说这个东西要用，但是它有例外，就是有的时候肝阴虚就变成什么心阴虚去，它不是绝对的，它有很多岔路的。但是你要，但是这个东西它的临床它的意义是这样子，像无论是张仲景还是任何一个谁的医书啊，他都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的肝阳虚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肝气郁结其实以中医的那个临床版图的话，比如说中医有一个方剂叫逍遥散或者加味逍遥散，就是当你肝胆之气郁结，你肝经瘀住了，那女人就会有很多妇女病就来了，因为厥阴肝经经过这里嘛，什么月经不顺啊，什么东西有的没有的。可是其实在今日的临床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妇女的那种肝气郁结的症状，很多古代的方都变得不够有效。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现代的妇女常常是整个体质上能量就太不够了，所以他的那个气郁啊，是因为太虚了，所以那个没有气可以动了。那所以你必须要把能量补够了，才能用古代那些开疏肝解郁的药，不然他那个底气没有的时候，你疏肝解郁它还是没有动。所以这种时候就必须要用那个什么，历代中医书都讲的什么肝虚的就要实脾，就是你肝阳虚会同步同调的变成脾阳虚。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让肝气变得够啊，你就要好好的一直吃调补脾胃的药，比如说五味一功散啊，香砂六君子汤啊。那刚刚说到的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肝阴虚变成肺阴虚，或者是肝阳虚变成脾阳虚，其实这两路的治法刚好是常，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是，就是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些人，我们台湾这样的人很多，我不晓得大陆是怎么样，就这个人是一个 B 型肝炎的代言者，你们有吗？ 有 哈。那 B 型肝炎的代言者，他很可能他的身体是常年就是处在肝阳虚克成脾阳虚的状态，而当他的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有时候定期的医院检验报告说，哦，你的这个 B 型肝炎这个病毒有点活跃或怎么样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就是专心的补好他的脾阳，比如说用理中汤就看症状开，或者香砂六君子汤，就是专心用补脾阳的药，然后他那个疏肝的药只放一点点，就是比如说什么逍遥散一点点这样子，这个配比最容易让这个B 型肝炎的代言者的体质好转。那反过来说，非常容易形成肝阴虚肝血不足的是那个 C 型肝炎的代言者，所以你不要说肝炎是一样的医法，是完全不一样。然后 C 型肝炎代言者，他的那个肝血不足啊，就会很容易作用变成肺的肺阴不足，所以那种润肺的药啊，什么清燥救肺或者是生脉散之类的，就要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再吃一些补养肝血的，什么加味逍遥散，加味逍遥散在外挂一点点一罐煎之类的，就是你要把他的那个肝阴跟肺阴同时护好，他的体质才不会恶化。那像是这样子的一个五行阴阳虚实的看事情的角度，就比如说我在台湾曾经遇到一个医院的护士跟我讲一个例子哦，说他有一个认识一个患者，是个年轻人，是 C 型肝炎的代言者，然后当然那个人也是很典型的 C 肝体质，就是常常都觉得全身干干的，就是血不够那种感觉。然后那个人就比如说看到网络上面还是什么店上面说什么有一种东西，什么黄芪跟枸杞子泡茶喝可以增强免疫力之类的，然后喝他就 C 肝大发作，因为已经是肝阴虚的，那黄芪加枸杞子是琢磨补肝阳的药啊，就它更加加强了那个不平衡。所以那个故事告诉我，那个故事我想说，真的我没有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还不会觉得黄芪跟枸杞子会要人命的。但是就是说，他的身体如果体质已经有那个不平衡了，你在加坏那个不平衡的时候，那个结果是非常夸张的可怕。所以 所以就是在这个事情上还是我们要知道一下啊。然后那如果这个人是阴实呢，就是已经长肿瘤了啊，那阴实的话是逆生。就比如说我们随便乱举例子啊，就比如说肝硬化的人有时候就变成腹水了，他的肾也阴实了。那曾经那个大陆有一个报道中医的记者叫黄健啊，那记者就曾经说有一个自己是中医的人，他是肝癌然后变腹水，然后他就用那个什么艾灸的方法灸几个穴道，就是让那个肾脏能把水抽掉嘛，就是他艾灸到这个腹水好的差不多的时候，居然那个人的肝癌也好的差不多了，就从肾阴实破泄就可以反过来治肝阴实，就这样的一个连属关系。那这么一种连属关系，我觉得临床上有意义的地方啊，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我们的工作团队怎么样能够让把这个东西系统怎么样变成一个能够帮助同学医术进步的系统，但是我认为这个系统的好处是它是一个能在临床上非常节省用药成本的系统。就是你如果比如说你鼻肝带原者啊，你就是补脾胃药的药也少少用一点，然后疏肝的药也用一点点，就是药量都很少，但你两个脏三个脏一起治的时候效果会变得很好。就是用小剂量低风险的药，用隔脏治法的连属关系，然后增加它的疗愈的速率，主要是这个地方。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我们的系统设计者这样想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就好比说这个人心脏病好了啊，心脏病他可能什么心血管都是冠状动脉堵塞了，我们姑且说他心阴实好了，对不对？那怎么样来一个病人，他明明白白告诉你说我今天要治的是心脏病，他会这边喘不过气来，让他揪紧什么样的，就他告诉你心脏病，可是这个心阳虚心阴实，我们要这样子想啊，就像我要让你的机器人要会这样想，就是机器人能够反馈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哦，这个人的心脏已经要塞起来了，这样的一种心脏病，他心阴实会传到哪里去？阴实则逆生，但是心阴实会传到肝阴实。那肝阴实哦，如果是能量上的肝阴实，就是这个人的个性是极度忧郁，就是肝阴实在还在能量的层面是这个人非常忧郁非常的沮丧。那这样的话就是要用那种疏肝解郁调理情绪的药，比如说像什么抑肝散之类的，就压抑的肝，就是这一头要用抑肝散。那心阴实是什么阴实传到心去的呢？ 是倒过来讲，就心阴实会传到肝阴实，它是什么阴实传过来的呢？脾阴实，对不对？我跟你讲，这时候我跟你讲，治心脏病的一个要诀，就是要你要看他有没有同时有脾阴实的脾胃散症。脾胃散就是因为脾胃比较湿，那脾主肌肉，所以这个人肌肉都会有一种很懒很重的感觉。那简单来讲，就是站不如坐，坐不如躺，躺着不如不要动啊。就是如果这个人有脾阴实的调子，而且你在脉象上的确觉得，哎，这个脾胃散的那个脉哈，是他的脾胃脉。就是你平常觉得那个脉是应该啪啪啪跳动的，但是脾阴实的那个湿气的脉是好像那个从前那个还在录音带时代的时候，那种油压液压的那个录音带，那个按下它那个出来喵，就是那个它不会这样啪下来，就那个脉会有一种黏黏的那种幅度的那种手感。那如果有的话，你就用脾胃散，因为很多的心脏病到什么心跳不规律的，你一吃脾胃散就好。就是他那个脾阴实的那个湿气完全会跟心阴实相通，所以这一头也要考虑。那这个如果我们从阳虚的角度考虑呢，心阳虚会相连属到的脏就是肾阳虚跟肺阳虚。所以呢，当你遇到一个心脏病患者，你要看看有没有肾阳虚跟肺阳虚。比如说肾阳虚的人会有一个完美的真武汤证出来给你看到，就很容易水肿啊什么的，那小便有点不顺啊之类的。其实很多人心脏病死翘翘都是因为肾脏的那个水压把心脏压死的，所以就是你就放胆治他的真武汤证，他的心脏会大幅好转。那又或者是他如果肺阳虚的话，肺阳虚还不简单，这个人走路久步就喘，对不对？那就给他吃什么生脉保元汤或者张锡纯的生陷汤，对吧？下陷的阳气凸起来的生陷汤，让他走路变得比较不要喘啊。就是你这个四个方向的药都用顺了，他心脏就会好起来了。 而且这东西是降低你的医疗风险，就是你直接去搞那个心脏，有的时候赌他那一把不成功变成人，但是你去绕着那个心脏搞那另外四脏，全部都用隔脏治法，就是讲句非常不负责任的话，就你很难把人医坏。但其实我们希望是医好了，对不对？但是哪一个脏已经坏掉了，很脆弱了，你直接搞它就有点怕怕，那就要绕开来做护航。那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你今天专心的治一个心脏好了，你却没有把它另外四脏的那个需要护的地方都护好的话，你光是一个心脏是一只孤鸟，没有办法好起来的。所以这样一个五脏相推的地图，同学能够有一个理解吗？对不对？那这个地图，同学如果站在学习的角度的话，就像我刚刚之前举的例子，什么如果肺比较热的话，有这些滋阴润肺、清凉肺的方可以排比，对不对？那你现在就要做在你的做功课的世界里面，其实同学问他能不能成立一个群组做一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讲，群组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要有系统的让同学做功课，今天这个人就脱稿，明天那个人都不交，你知道到最后大家心情不好，就整个就白翻脸就没了。所以就需要一个有鞭策的人。但是怎么样都要有鞭策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来把比如说啊，方剂哪些方式治疗脾阳虚的，比如说理中汤啊，然后比如说香砂六君子汤啊，对不对？那哪些治疗脾阳虚的方剂还有什么安中散啊什么，就全部都排比在一起，就脾胃算一组，然后什么算一组，三焦心包另外算，这样子，然后去排比，然后去分析，就我刚刚讲的一开始讲读书，就分析说这个汤同样是治脾阳虚，这个汤跟这个汤的差别在哪里，它主症的差别在哪里，就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用这个方，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用这个方，就严谨细密的把它做出来。就桑菊饮的，像桑菊饮的那个比如说肺有风邪跟热气的桑菊饮，它是会痒的咳嗽，但另外一种肺的咳嗽是因为它太燥热而不是风邪，它就是忽然狂咳一阵，然后咳到简直那个气会整个冲上来压不下去那种感觉，那就是另外一种。就那个病人的主观客观的症状是如何的微微的不一样，脉象是就是症状是如何的不一样，脉象是如何的不一样，在那种非常靠近的，就简直这方就是其实你会觉得都差不多，那些方去做细部的排比。那比如说有一些方剂，像比如说也用和的石皮散好了，石皮散是一个同时治脾阳虚跟肺阳虚的药，不，脾阳虚跟肾阳虚，就是脾阳虚传承肾阳虚的时候，就消化能力不好的人，渐渐脚也容易肿啊之类的，或者像气血伤风饮的真武汤，是同时治心阳虚、肾阳虚跟脾阳虚的药。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如果是这样的真武汤，就心阳虚有它一份，那怎么样辨这个症，在心阳虚的世界。那肾阳虚有它的位置，那怎么样辨它的症？脾阳虚有它的位置，怎么样辨这个症？就是这个方剂，一个方剂跨好几个脏的阴阳虚实也可以选，然后就这样子去归属它，然后同时治好几个脏的方剂也有，然后不管经方实方，然后都去做这个细部的排比跟比对，然后同学自己或者是这个研究系统里面那个机器人，就要能够去这样想这件事情。然后并且要知道说当这个脏有风险的时候，怎么样去唤醒其他的脏来支援，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地图。而这个学习地图就是一开始我说你的五的系统跟六的系统要分清楚，就你不要说六经传遍，那六道气场病都还没有好，你搞这边没有意思。但是你这已经分开了之后，在五脏的系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夹系统，你就每一个脏就是心肝脾肺这五个嘛，对不对？那五个脏各自有它的阴阳虚实，那比如说肝阴实有可能是高度沮丧，有可能是肝硬化或者肝癌，那但是没有关系，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在这件事里面再把它分辨得更仔细一点，然后再把方剂做归类。那差不多中医的常用方剂差不多4000个到5000个方，其实真正常用方剂有12000-2000个方，但是不要那么拼，差不多4000到5000个，大家把它分掉，然后把这个资料夹大家给它一点灵魂的把它填满，然后让它变成一个，你要可重新又可以把那些来吃回来，变成你自己的医术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除了专弄紧的《伤寒论》的这一部分之外的那一部分再填满的话，你这个双手刀，一只手打六，一只手打五的话，那这样医术就差不多到达一个安稳的程度了。而且这件事情，我希望同学是能够自己把它慢慢的做功课，就是每天做几个方，每天分析三个方，大家有。 就是大家很有规律的，就是大家如果一起参与这个研究的话，就要求这个人一天做三个方，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就持之以恒的向前走。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舍弃掉中医一个东西，就所谓的拜师学艺这件事。因为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法做功课的话，其实你去拜任何一个老师，你都会觉得这老师好像用来用去就那三个方。因为实际上成名的老中医哦，他就是会有那一两招他就一直特别好，然后他的病人就是那一类的病人就专门来找他，然后你就跟在廖老师那边看来看去，就只开这个方，因为他也只有这种病人了，成名越久那个招数越僵硬。所以就是在初学的状况下跟师是一个让你眼光变得非常狭窄的事情，所以初学者先不要跟师，你先每一招每一式，你先能够玩的这四千个方你都玩的都会了，然后还在卡关的时候再去找这种高手前辈问一下这里要怎么办，这样才是比较有效率的学习方法。一开始去跟师的话那真的是浪费时间而已啊。所以今天时间也到，那我们就明天早上九点大概从教把脉的练习开始这样子。